人参者大补元气，生津止渴，安和五脏。所以啊，你像低血压的朋友知道，人参麦冬五味子生麦饮，这个是治那个低血压贫血，是吧？包括那中暑血脉不足的。而人参养荣丸呢，它也是通过大补元气，内合五脏，而后元气足，五脏调和，气血融润于肌肤啊，所以那脸色才好看。所以它是往脸上插烟抹粉吗？不是，它是通过内补元气，内养五脏，而达到外融于面的这么一个调治的目的。可见呢，中医它不是分内外科的，哎，中医是养于内而治于外啊，绝对不是头疼治头，脚疼治脚，哪儿疼给你哪儿贴膏药，那不是中医啊。疼痛则不通啊，啊，里边要活血化瘀，要驱风散寒啊，外边呢啊，引气血达于表，进而通则不痛。哎，这是中医的完整的理论体系。那么今天呢，我们说六气当中的血和脉之间的关系。以前呢，我给大家讲过气和血之间的关系，是吧？啊，气血乃人生命之根本，正所谓气为血之帅啊，血为气之母啊，他俩是阴阳互生的。没有了气的血为死血，这血不动了，没有气儿了，那是淤血血栓。反过来呢，哦，只有气而没有血，哎，人就会生麻木啊，气过去了，血没过去，没有血的濡养，那气儿也就成了强弩之末啊，强弩之末不能破弩槁。啥意思？你光有气儿过去，没有血过去，血为气之母，你就是一股气儿，空气儿，它没有后续的血来生气，你这气就枯竭了。所以这叫阴阳互根啊，说的是人生命之根本，气和血之间的关系，它是统一一体的，它们是互生的。那么血和脉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呢？啊，鱼髓情深，是吧？这鱼啊，在水里游，是吧？游得快快乐乐的。有一天鱼说，得了，啊，我不在水里游了，是不是？我到旱地上去吧。结果这鱼从水里边跳到陆地上，对不起，你就只能成烤鱼干了，晒成鱼干了，成了死鱼了，对不对？哎，那么血和脉之间的关系就是鱼和水之间的关系。所以今天说血和脉之间的关系，我要重点的给大家说说出血性疾病和淤血性疾病之间的血脉关联。哎，尤其在这个季节，说说血脉之间的关联，说说中风后遗症的康复，说说过敏性紫癜，说说血尿，说说便血和胃出血，我相信可谓雪中送炭吧。哎，所以呀，我们中医健康管理，管理好你的生活，调理好你的五脏，哎，进而呢，用正确的生活方式，让我们远离疾病，让我们建立什么呢？健康的生活体系。那么中风，大家一听这个病就不寒而栗，是吧？多少老人跟我做健康咨询或者聊天的时候都说过这样的话啊，说人到老了不怕死啊，怕什么呢？就怕活活不了，死死不成， 整个偏瘫半身不遂，吃喝拉撒都不能自理啊，这人丧失了自理的能力，这真是痛苦啊，是不是？哎，何况中风久了还容易脑萎缩、老年痴呆啊，活得傻了，那真是生不如死。所以呀，我们临床医生也找这样说啊，说中风者可防不可治啊，你治得再好他也落后遗症，是吧？你治得再好他也容易复发，为什么呢？因为再好的刀伤药他不如不割口啊，你但凡割口子他都要留下伤疤的嘛，啊，你但凡有伤疤的一到阴天下雨他就会出现刺痒疼痛，因为那疤痕它不是原来的什么呢，哎，完整的皮肤，它毕竟有什么呢，组织，有这个结缔组织了，它不是原来的完美无瑕了，是不是？哎，有隔阂了。那么原来倒退个几十年前啊，因为中风的发病特点啊，一个是出血，一个是血栓，一个是梗塞，一个是溢血啊，溢血我们就是说的蛛网膜下腔出血啊，脑出血是脑血管破裂了，血出在颅腔内压迫脑组织形成颅内高压，中风偏瘫有的危及生命。而脑溢血呢，这个血它不是出在脑组织当中，它是出在蛛网膜下腔。举个例子，你吃那鸡蛋，外边有鸡蛋壳，里边有蛋清蛋黄，在蛋壳和蛋清蛋黄之间它有一层薄薄的鸡蛋那个脂皮。那么临床上脑壳和脑组织之间有层保护膜，我们把它叫蛛网膜，蛛网膜。而脑溢血它就指的是在这脑，它这脑的颅骨和那个脑膜之间出了血，进而呢在里边鼓个大血包压迫脑组织，血不是出在脑组织当中，而是出在这个蛛网膜这个下腔，同样引起颅内高压，引起脑组织压迫啊，轻的是中风偏瘫，重的也有生命危险。所以这都是老的分类方法，是吧？出血型中风、缺血型中风啊，出血型中风赶紧止血啊，缺血型中风赶紧活血化瘀。其实这些分法呀30年前的了啊，已经老掉牙了。而且我们常讲啊，人嘛与时俱进，要用变化的眼光看待变化的世界啊，所以啊变化的眼光，人是越活越成熟，科学是越来越进步，同时科学的进步速度远远的赶不上我们中医传统文化的它那个智慧的深度。所以啊你中医它就没有什么缺血出血之分。哎，中医告诉你什么呢？中风一个是淤血，是吧？血栓、脑梗这都是淤血，把血管堵住了，血脉不通了，是不是？还有呢叫血行经络之外。什么叫血行经络之外啊？是吧？我给大家举过例子，我说自来水漏了，管道漏了，你能把管道漏出那个水你漏盆里接着喝吗？哎，漏到管道以外的水就成了脏水。同样血在血脉里边流，血在脉中流，这是活血，血流到血脉以外那叫死血。那换句话又问你了，那血好端端的有脉，它不在脉管里流，它流脉外干什么呢？ 哎，一定是脉管里有阻塞它流动的因素。哎，我就给大家强调过，我说没有堵塞不会有出血啊，没有阻塞不会有出血。你大家你注意观察，这是我十几年前提出来的，你现在生活当中你总结吧。脑出血的人，年轻的先天畸形，是不是啊？血管狭窄了，他只有这块畸形不通，旁边才会决口。你对照我那句话，先有阻塞后有血行脉络之外，后有出血，对不对？是吧？那老年人呢，摔跟头得脑出血，是不是啊？突然情绪波动得脑出血，突然什么呢，这个生气，生大气，饱餐，过度饮酒，引发脑出血。你认为都是兴奋过了头吗？非也。光兴奋过头，你车越开越快，你在高速直线上没有阻挡，你自命开没事儿。怕什么呢？就怕这高速上有别的车突然出现了障碍物，你就要出遭交通事故。所以中风猛于虎也。哎，高血压得的脑出血，兴奋生气得的脑出血，都是在血压高的条件下前面出现了血管痉挛，这面要超速，那面就偏要给你堵车，你不就交通事故了吗？所以可见，甭管脑出血还是脑血栓，甭管你是血行脉络之外还是淤血阻塞不通，它最后导致的直接结果都是经络不通，气血不行而出现的一个什么呢，淤血缺血的症。所以在这儿大家一定要心里有谱啊，甭管血栓的还是脑出血的，你一定要明确啊，你发病的原因就是因为血不通了，前面脑细胞神经吃不着气血给的营养，缺血性功能障碍，缺血性坏死，所以就后遗症。所以中风它的后遗症的康复没有什么止血活血之分，只有一条，就是疏通经络，调和脏腑，给细胞和脑髓以营养。而这个营养不是你到医院挂瓶子，那我赶紧吧，是不是啊？我挂点这个红花，挂点丹参，挂点血塞通，我挂上这个药，这药给我通了，对不起，脑细胞神经细胞它只吃气血营养，它不吃药，所以那药是来通这个淤阻的，这药是来化血栓的。而脱离了药物之后，人自身的组织细胞的修复能力，人血液的自我的纤溶酶，自我血栓的溶解能力，也是人自救的本能。所以我们常说中风啊，它有一个恢复的时间，而怎么没说中风有个治疗的时间？所以在这儿我告诉大家，中风不是药物治好的，所有中风病人后遗症能好什么样，都是你自身的组织细胞的修复能力。换而言之来讲，你的自身组织细胞能不能修复，它吃的不是药，它要吃气血，吃元气，吃五脏给的营养。所以啊，中风不是外伤，而是内伤。小中风叫风中于经络，大中风叫风中于脏腑。所以中风后遗症的康复，我们今天放在六气当中血脉的知识篇给大家讲。 也就告诉大家，血脉通则无中风，脏腑和则中风康复。 以下是广告时间。营养屋银杏三七山楂茶多酚胶囊，本品是以三七提取物、银杏叶提取物、山楂提取物、茶多酚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动物和人体事实功能试验证明，具有辅助降血脂、辅助改善记忆的保健功能，适用于血脂偏高者、需要改善记忆者，不适用于儿童、孕妇、哺乳。特别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徐老师您好。 气血是人生命之根本，而血呢，它想在人的四肢百节、五脏六腑当中能够循行不止，它就必须得有它的通路。那么让血运行的这个道路、这个约束，我们称之为脉。也就是说，血和脉之间有着鱼水情深的关系，血行脉络之脉，为离经之血。这血流到经络外了，流到血脉之外了，麻烦了，这就成了死血，也就是我们生活当中说的叫出血类的疾病，是不是啊？什么过敏性紫癜呢、血尿啊、胃肠出血呀、包括中风的出血。那么血对人的生命究竟有怎样的作用呢？哎，《黄帝内经》当中是这么说的，说目得血能视，耳得血能闻，手得血能摄，足得血能步。简简单单的四句话告诉我们，人的一切生命活动皆离不开血，皆离不开脉络的畅通。所以中医说的脉呀，就是血行的通道，也叫经络。经者气血大的通道，那么络者呢，哎，气血小的通道。那么经络在人体生命当中起着怎样的作用呢？哎，经络者内连于五脏六腑，外络于四肢百节，沟通上下，连通内外，决生死，调百病，不可不通。你看，气血是人生命的根本，那经络呢，作为气血的通道，我们称之为脉，它的作用叫决生死，调百病。所以可见呢，我们治病也好，我们研究养生长寿也好，我们说要抓主要矛盾，要找根源。那我告诉大家，你如果不懂血和脉，那么何谈根源之所在呀？是不是？所以呀，掌握了气血运行的规律，知道血和脉之间的关联和依赖，以及知道他们和五脏的关联，我们就把握住了生命之命脉。哎，所以这是养生的什么呢？哎，主旨。那么今天呢，我就给大家说说啊，五脏六腑当中的血和脉的关联啊，以及啊，血脉畅通、预防中风、康复中风之间的关系。这个内容比较多啊，不是一天两天能说得完的。所以呢，想了解更多的生命知识，想把握是吧， 健康的方式和方法，哎，那就请大家每天来留意收听我们的中医健康管理啊，也可以及时的到我们的养生堂啊做健康管理的这个登记，是不是啊？把肝血调达啊，肝藏血呀，是吧？肝脏是人体最大的银行，是不是啊？是人的血库啊，是吧？那么气血又是人生命的根本，所以一年之养生，这肝的脏腑养生的季节，四季养生，五行疗法养肝，那他对这一年的身体的健康，这一年的往下的心脏养生、脾脏养生、肺脏养生，乃至于肾脏养生，一年养生的叫善始者方可善终，对不对？所以好的开端特别重要啊，特别重要啊，希望大家把它重视上去啊。我在以往的健身知识当中啊给大家讲过啊，讲过了一根手指里有五脏六腑啊，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了啊，中风啊，半身不遂，肢体功能障碍，中风失语啊，肢体麻木，你就认为是简单的胳膊腿的病，那你就甭想好，是不是？因为你不知道病之根源所在。而您学了中医健康管理之后，我们知道一根手指里藏着五脏六腑，是吧？外面裹着皮啊，是吧？皮为肺脏之所主，我们都知道皮肤麻木是末梢神经的问题啊，肺主皮毛，这是手指里边藏着的脏腑，是吧？这皮里裹着肉，为什么久病体衰的人他会肌肉萎缩呀？哦，这是伤了脾之大络，肉哪儿去了啊？肉化成元气去保命了，所以这叫消耗类疾病，什么肌肉萎缩呀，形体消瘦啊，啊，这都是这么道理。这是手指里边藏着脾啊，藏着脾。那你看手指麻木，我们讲了麻木，为什么麻木啊？过气不过血，没有血的滋养它就麻木。那还有的是肿胀，叫有血没有气，血淤在那儿回不来，你看。哦，后来我们知道，哦，手指头里边有血管，大的有动脉静脉，动的输送营养氧气，静脉呢回流淤血，回不来了，静脉曲张。啊，动静脉之间呢有微血管，叫微循环，是末梢的营养血管。既决定着皮肤的颜色，又决定着它的这个长势，是不是啊？你是粗壮啊，你是萎缩呀，你是骨质疏松啊，你是灰指甲呀，是吧？你是长皮炎呢，是不是？哎，还是末梢神经炎呢？你是长湿疹呢？哦，都在动静脉之间的那个微血管。甭管静脉，甭管动脉，甭管微血管，这皆称为脉。脉里边流着血，谁管它呀？哦，心主血脉，心不但主着血脉，而且这心主这血脉还滋养着你别的筋骨皮肉。所以祖国中医为什么说叫万病皆由心生啊，是吧？这一方面告诉大家人的喜怒哀思，是吧？人的情志变化会影响五脏变化，这是一层方面的意思。那二一层方面的意思呢，心为君主之官，主着血脉。你别看肝藏血，我心主血脉，君主之官，神明出焉，我就不给你肝供血，或者我就让你肝气不调淤在那儿，我就让你门脉高压，我就让你肝硬化。为什么？ 干的血的，你别看你藏着血，你银行行长那钱不是你家的，你得归财政部管，明白这意思了吧？所以叫万病皆由心生，一个是对情志的影响，一个是心主血脉，它主着五脏之气血的供给，主着四肢百节的气血供给，这叫一个中央的总调度，了得吗？啊，你就知道给他打点黄芪，挂点丹参，你就知道给他吃点这个救心丸，你不让他养好他的情志，你不教他怎么归息调和，你也不给他开按一下心包经，你也不给他增加点神经的营养和细胞活化酶，也不给他补气，你就给他挂吊瓶让他自己干活。所以呀，现在好多人打着高科技的旗号胡了八都的挂点滴，你不是聪明，你是愚蠢到把一个如此神明复杂的心脏的脏腑你当成了一个大馒头了，是不是啊？啊，你当蒸馒头呢，火大点火小点，是不是啊？干了贴水，稀了和面呢。所以人的生命不是简单的一加一，是吧？它是非常复杂的啊，非常复杂的。所以我们讲叫阴阳平衡，五脏和调，这里还有五行的平衡，还有十二正经的平衡，还有春夏秋冬的平衡啊，很多。这说明手指头里头还藏着心脏哦，当然还藏着骨啊，肾主骨，骨里边得有骨髓呀，是不是啊？大家现在知道骨髓能造血，脑髓主思维，脊髓是运动神经中枢啊。那手指里还藏着指甲盖和里边管屈伸能屈能伸的那个筋，叫肌腱和韧带哦，这是由肝所主。所以这个呢我就不重复了啊。一根手指里有五脏六腑，而我今天要重点说的是五脏里边还有五脏六腑。说为什么要说这个呀？哎，就是告诉大家生命是复杂的，是吧？一说五脏里边有五脏六腑，好多人他就不理解了，是吧？徐老师，你上那个肝里边给我挑个骨头我看看，哈，你真以为你能难得住我？认为肝里边我找不出来骨头啊？说肝里挑骨头不是豆腐里挑骨头吗？哎，你说的那个骨头叫有形之物，而我要说这个骨头是无形之气。哎，你就像我的一个学生啊，他跟我说，说我们南京啊，南京的啊，说我们那儿开了个医馆啊，说那老中医太有文化了，是吧？啊，他那个医馆呢，东墙做了一个盆栽，他说东方属木，是吧？他那个南墙呢，他做了个壁炉，说南方生火。他北边放个鱼缸子，装了满满的水，他说北方为水所在。他西边呢，西边他挂了个什么呢？艺术品那个大的铜钟啊，说这是金属，西方属金。完把中间呢，把地板的中间呢给抠了啊，抠了，而后什么呢？哎，放了什么呢？放了个黄泥的瓦罐啊，他说中间属皮土。他说这中医太有文化了，你看他那个诊室啊，他都构成五行了，是吧？我说啊，你认为这就是五行啊？你看这就是初学者啊，只看到现象了。告诉大家啊，这只是五种材料。如果生命它只是材料， 那么海参和鸡蛋就没区别了，对不对？海参多少钱一斤，鸡蛋多少钱一斤啊？为什么差那么多钱还有人排着队去买，是不是？哎，告诉大家，这里边的气不同。海参你一定要吃北方的，不要吃南方的，这有区别吗？当然了，海参补肾，越为北方它水越寒，它填肾精越足，而南方呢，你是长得快，长得个头也大，但南方热，寒冰之水，你那天气炎热，你那南方的这个海鲜，它的寒冰之水的寒气不够，它对肾精的填固也不够。所以有些人就说了，哎，那南方的海鲜好吃了不过敏，它不凉啊，对不对？它不凉，它也就不鲜，它也就没有了肾精封藏的作用。正所谓什么呢？药材的地道，它取的是一方的什么呢？哎，天时、土壤、地气，啊，包括四季的春夏秋冬的更迭，那它是不一样的啊。那我这学生就问我了，那徐老师到底什么是啊五行？五行不就是金木水火土吗？我说是也不是。就像我们今天给大家说，五脏里边藏着五脏，那五脏里藏着五脏，是不是一个肝里头或者一个肺里边也藏着骨头、藏着肉、藏着血管啊？哎，你看到的都是有形植物，而中医它最宝贵的、最核心的东西是你看不到的。我们把它叫做气。啊，什么叫气？气就是功能，是吧？生发之气，那个。什么是生发之气？哎，就是小草发芽。不但小草发芽，你看着上面发芽，我告诉你，下面还在扎根。所以不能动杀机，啥意思？啊，这个小树啊，长得不好，正发芽的时候，我给它剪剪枝吧，这树就剪死了。为什么呢？因为生发之机啊，这树的枝叶都在什么呢？哎，它的根系的生长和它那枝条的发散上，你一旦剪了，它树的枝叶就会流失，这树就会枯竭而死。你是为了给树剪枝，结果你把树的命给剪了，这就叫不动杀机，是不是？你包括什么呢？人要吃这个嫩芽，你以为这你是为了吃这个嫩吗？其实我们吃这个嫩芽的嫩，它就是吃的这芽的里边的生长的那个激素，而这个激素是无毒的，它是生发的力量。包括我给大家讲了，我说怎么吃点葱，吃点姜，吃点蒜，为什么叫上床萝卜下床姜啊？你吃姜你发散，你出门不怕冷不感冒。你说不行，我偏出门之前喝上一大碗醋，是不是啊？喝的直酸涩收敛，你看它和你向外发散的气机就不一样。那么五脏之机大家要注意，就还是说这一个肝脏，是吧？它的骨，它的肾在哪儿？就是它的坚强。你不要说你卡个跟头肝破裂了，是不是啊？有的人简单摔个跟头骨折了，啥意思？肾不主骨。你包括那心脏，心脏里边也藏着肾和肝。你现在最常见那个叫什么？叫心脏反流，说那瓣膜呀老反流老关不严，那瓣膜是啥？瓣膜是心脏的门。从物质上讲，它是基因构成的，基建构成的，对吧？瓣膜嘛。而有的人瓣膜就关得严，你那瓣膜为什么关不严？它不坚强了，它不坚强了，它软塌塌的，就说明你的肾精不足。所以我给那心脏反流的人，让他做归西疗法调肺肾。道理是啥？你不要认为你那瓣膜宰掉了，你换个金属的它就坚强了。只要你肾精不固，你那瓣膜是它没有生命力，它自己控制，但是你五脏的协调你照样还是关不好。就像给你那腿换个假肢，你运动还得磨合一段时间， 你磨合的再好，你那假肢和你身体的连接处，它还会出现什么呢？磨损。所以呀，再好的工匠师傅也不如人那原装的零件。所以人不要动不动在身体换零件。而人的零件能不能用好，你别光看这零件本身，你一定要看到五脏六腑。人的五脏六腑它的支架叫肾为强，是不是啊？哎，构成它这个组织细胞叫脾为肉啊，脾为肉，是不是啊？哎，而后呢它构成这个血脉叫心为所养啊，心为所养。而肺呢，肺和肝正好相互来影响，肝是来主它的调达和舒张，而肺是来敛住它的气，稳定它的功能。 以下是广告时间。营养屋铁皮石斛西洋参红景天胶囊，本品是以铁皮石斛提取物、西洋参提取物、红景天提取物、淀粉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动物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增强免疫力、缓解体力疲劳的保健功能，适用于免疫力低下者，不适用于少年儿童、孕妇哺乳。特别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徐老师您好， 给大家说到了五脏当中还有五脏。哎，这个乍一听不大好理解，是不是？那么给大家讲构成五脏的生命结构，它同样离不开筋、骨、皮、肉、血脉，就是离不开这五体。大家注意啊，中医说五脏，它这个脏是捉迷藏的藏字，而现代医学说五脏是肉月旁，是吧？加个什么呢？庄稼的庄，是内脏的脏，它有这肉月旁，它就过分于强调了它的这个物质形态。哎，所以这也决定了东西方医学文化的差异。也就是说，中医更重视于时效性和功能性，而西方医学、现代医学更重视其结构的合理性，是吧？所以呀，你到医院看病 CT 核磁拍片子 B 超彩超，其实这些都叫影像学，是吧？影像学查什么呀？就是查它的结构变化，是吧？我们说只有零件坏了才会出现器质性损害，所以往往好多通过仪器查出来的病，零件损坏了的病都是蛮严重的病。那么后来呢，西医呢也有了电生理学啊，什么心电图、脑电图、肌电图，通过电生理啊，包括生物化学，是不是啊？检验科嘛，哎，通过血液成分呢，是吧？通过血液的动力学呀，来研究人生命的功能变化。啊，这个光比那个看那个零件那个相对的叫早发现早治疗了。那么中医传统的祖国中医药文化，它是如何的来认识人的这些筋骨皮肉啊，我们中医把它称为五体，是吧？血肉相连嘛。如何认识五体和五脏，以及呢脏腑与脏腑之间的关联呢？哎，今天呢我就给大家慢慢的来说解说解。黄帝内经灵枢在经脉篇当中有这样的记述：人始生 先成精，是吧？父母之精血，两精相搏，才有了生命的诞生嘛，对吧？那么生命最早诞生的是什么呢？好，打 B 超说叫原始胎心音波动。那这个到底是心还是脑啊？哎，中医告诉你叫心脑同源。所以呀，那内经里边接着说叫精诚而脑髓生。所以人那个心和脑髓它是最早生成的。骨为干，脉为营，筋为刚，肉为强，皮肤坚而毛发长，骨入于胃，脉道已通，四气乃行。啊，就简单咱们说这么几句啊，就说这么几句，把它化解开。你看啊，我们中国呀是个文明古国，中国最早的文字啊叫甲骨文，它是刻在什么呢？啊，龟板上、骨头上，后来刻在竹简上，是不是？它不是写到纸上啊，它要刻啊，刀刀的什么呢，刻上，一刀一刀刻。所以中国人的语言文化叫言简意赅，寥寥几句话却体现了很丰富很高明的内藏的含义。哎，你看就这么几句话把人的生命形成说得很清楚了，把人的五脏在身体当中的作用也讲得很清楚，是吧？咱们中医健康管理，咱们既然是搞这个中西结合五脏调理的养生管理学，那咱们就把它结合到什么呢？根本上，是吧？甚至于结合到每个细胞上，是吧？你一个手指边里头有五脏六腑，是吧？五脏当中又有筋骨皮肉，那细胞里有没有？细胞里也有，是吧？怎么有？哎，就是刚才前面我给大家说的这段话，我们来细解一下啊。骨为干啊，我们经常听过叫造血干细胞，是吧？那个再生障碍性贫血的啊，它西医叫激素突击，实在不行叫骨髓移植，等骨髓你得配型啊，配不上型怎么办？后来有的人找中医啊，中医告诉你了，哦，你这脾部统血之症怎么办？哦，第一叫健脾，是吧？哎，中医呢一般给你开什么突击量比较量大的人参归脾丸，说光补脾就够了吗？血从哪儿来呀？啊，造血干细胞骨髓呀，为什么要骨穿呢？哦，要有骨髓。所以再障除了脾部统血血行脉络之外，血亏之外，还有一个造血的机能，谁造血？说骨髓，骨髓归谁管？肾管。哦，所以一定要培固肾精。培固肾精吃什么呢？要吃什么？要吃植物之根，或者是植物的种子的精髓。而且如果这人伤于情志而生，养心神。所以贫血的病人怎么好的？是睡觉。高质量的睡眠，细胞免疫，组织细胞的免疫力在睡眠高质量睡眠中恢复。饮食补血的药不是药来造血，是补血的药恢复人的脏腑功能，脾胃食五谷之精华，脾胃为后天之本，是胃藏吃到食物而过什么呢？七曲之精微，水谷之精微，哦，造气血，造气血，造这气血刚开始它还只是什么呢？哎，体内的一种营养，而后为人所用，你才能造成血细胞，哎，造成血细胞才能生化气血，脾的生化的作用，肾的密固的作用。什么叫再障？ 再这样一个是造血的机能没了，二一个细胞衰老坏死的数量增加。你看，所以呢，新生细胞叫脾，而什么呢？细胞的活力，细胞的根源叫肾精，什么？哦，肾补肾，所以这叫骨为干呐。啊，骨为干，那一个人站那儿有骨头立那儿，哦，骨是干，是房梁，是顶梁柱，是吧？这叫中医的整体观。你看和西方医学矛盾吗？不矛盾，造血干细胞。每个细胞都应该有它细胞的什么呢？钢，有它的支架，是不是啊？细胞不能干瘪啊，这都是它的干，支撑骨架。那么脉为营，心主血脉。什么叫营？我在给大家讲咱们中医营养学的时候讲过，啊，《说文解字》上说：“何为营养啊？营者，有效吸收。”阳者合理易用，所以脉为营，啥意思？输送营养，输送营养。你看中国人说一句话，后面藏着三句话。什么叫输送营养？啊，你认为你光能吃就是有营养吗？你天天跑肚拉稀，食谷不化，那就没有营养。你老是便秘，排恶臭的屁，你毒素排不出来。你那吃的是毒素，那是营养吗？那吸收的是垃圾。所以脉为营，就这三个字就告诉我们，血脉给全身提供营养物质，血脉又要排出垃圾废物，血脉还要沟通脏腑的功能。一句话里边藏了三句话，那你外行人不懂啊，就解成大白话文就完了，那能行？所以学中医学的是啥？不是学的是文字，学的是这里边的文化。啊，你认识字儿多，并不代表你有文化。所以文化是什么？是学以致用。所以说，你看现在人的教育水平高了，啊，大学生越来越多。啊，博士生越来越多，是吧？研究生越来越多，但是现在存在好多有文无化之人，书呆子，是吧？学习的知识很多，但是不会用，甚至啊，把老祖宗传下来的精髓都给什么呢？哎，断送了，啊，都给断送了。所以人不能死抠那个文字儿。人要什么呢？多结合实际，啊，理论联系实际，多结合人的真实感受，这叫学以致用。你看啊，五脏当中有五体，细胞当中也体现着五体，啊，骨为干，脉为营，那一个小细胞里，它连血管都没有，它怎么还有营呢？是吧？你细胞是碎到砖头上还是碎到瓦块上？细胞外边有细胞膜，里边有细胞液、细胞纸、细胞核，细胞膜保护，是不是啊？细胞液营养，是吧？一是补胶原养细胞膜，二是什么呢？给你补细胞液，是吧？而且细胞液还能输送垃圾，改善营养代谢，是吧？鲫鱼行水利尿，别补呆滞了。细胞质是干什么的？细胞质是行使生命功能的，细胞的功能的，是吧？那你这细胞光有膜，光有细胞的液和细胞纸，你没细胞核行吗？一个细胞里边传种接代的叫细胞核，是吧？叫 DNA。遗传基因，而这归谁管？归肾管。所以骨为干，它不但是细胞的主干，细胞的支撑，它还是什么？还是细胞能够传承下去，能够分裂下去的关键，得有细胞核啊。一个变俩，俩变四个。人为什么会得退行性改变？肾虚了，你的细胞不分裂了。当然了，人的心肌细胞和脑细胞 它是不能再生的，一旦坏死不能再生，那只能让那些活得好的供好营养，避免提前衰老死亡。而你的皮肤细胞、骨骼细胞、血细胞、肌肉细胞，是不是啊？剖腹产手术割一刀缝上，它能长上啊，它落个疤呗。所以这个细胞都是可以再生的。人体除了心肌细胞和脑细胞不能再生之外，别的细胞都能再生。谁让你再生？遗传基因。谁是遗传基因？细胞核。谁管细胞核？肾精的传种接代。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就是肾的力量。好，接着往下来啊，筋为肝，肉为强。啊，肝主筋呢，筋为刚是什么意思？是吧？有的朋友说啊，我这人呢脾气倔。我说你怎么着？我宁折不弯呢。哦，我说宁折不弯好啊，你就得得脑出血，对不对？啥叫宁折不弯？你真以为你是肾好呢？我告诉你，肾好的人是永远不折。你宁折不弯，就说明你肝肾不和。所以宁折不弯的人拉稀啊，那个老头倔啊，那老头脾气不好。我说你不用管他，小便上厕所、大便跑肚拉稀都是病。他说你咋知道呢？宁折不弯吗？是不是啊？你那肾精耗得多，你拿什么宁折不弯？你拿什么跟人发倔呀？你首先得肾气给他顶上去，肾老顶，下面就空了，下面空，小便把不住门，大便什么的，大便汤泻呗。那反过来还有人说，哎呦，叫宁弯不折。哦，宁弯不折什么人呢？哦，肝的调达。啊，说明这人那个肝用的比较多，柔软。所以宁折不弯得泻症，宁弯不折呢得痿症。什么叫痿症啊？是吧？萎缩、萎软啊，胳膊腿肌肉没有力量，是不是啊？啊，一副奴才相，天天点头哈腰的，见谁都乐，是吧？表面上你肝好，而实际上肝血耗得多，你这样人呢，眼睛不好，肌肉呢易疲劳，是不是？这叫筋为刚。什么叫刚？刚叫能屈能伸。这个钢不是钢铁的钢，哎，我们叫韧性。摔个跟头没骨折，为啥呀？哎，骨胶原好啊，骨密度好啊，对不对？哎，那么人之五脏，肉为强，是吧？你特别我们北方啊，墙比较厚，十冬腊月是吧？天冷，你不能把墙冻透了。你到南方呢，单砖墙，是不是啊？恨不得隔壁啊，晚上睡觉打呼噜，你的墙都能听着，那墙就薄。说这墙，那它是人的什么呢？就是人的肌肉加脂肪层，也就是人的底子，也就是人的老本儿，是吧？你家谁有钱盖个小薄墙啊？咱还别说盖房子，那古代老人还说，人没了要弄口红木的大棺材，棺材板厚，说没有财富呢。你对不对？所以肉为强，就告诉大家，肉为脾所主，脾好的人，你肉厚，你那老本多，得个病能吃得住。